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講預計。 大家好，我係北上頻道嘅傑斯。世界盃，我梗係捧中國嘅對家日本啦。2014世界杯七十 Rega 気持ち。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啊，继续我哋中移动啊，咁啊，但系你都系咁讲啊，我叫你买啫，你唔好瞓身就中意中移动啊，同埋你预咗即系要熬噶， 中移动要熬， 即系有排熬噶，佢个最衰佢又唔系好跌喎， 等于我买咗只1800啫嘛，熬咗两个月先至喐下少少， 喐下少少，唉，真系。即係要熬噶，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即係要有個心理準備啦。好冇即係嗱，上一次又唔係上一次，我唔知幾邊時，一個零兩個月前啦，我就熬只嚼只港交所輪嘅。 嗯。 嚇、啊，咁啊，今次就唔同啦，中移動輪咧就唔好嚼住啦。嚇、 嗯 啊，因為第一咧就係、是、話你個時間值咧都輸到去暈咗喺度，雖則佢而家個引伸波幅應該就唔貴嘅。咁啊，但係即係淨係個時間值咧，都可以唔見你幾廿個 percent 噶啦，嚇咁啊，所以唔抵玩，即係除非即係咁好彩，突然之間撩翻啲 CDR 嗰啲歷史出嚟講，跟住中移動爆上80几蚊啦，咁啊冇得講啊，嗱咁，但係我唔知幾時會。 唔係講翻個市，應該咁樣講，講翻個市嘅就係話個恆指去直至到呢一位置，其實都係 range trade， 係 啦， 咁個大。個上下位大約2000点到啦，238到218啦， 係啦。 咁其實上到235都係未一日，我自己覺得一日未穿238，上到穿埋242個位咧，其實仍然都係嗰個中間嘅波幅位度上嚟上落。 但係好多人都係想賺個中間個位啊嘛， 係 即係你話喺 OK， 你咪242先， 嗯， 你咪24000先，嗯，你係嘅話咧，我而家都上面都仲有500-600点， 係。 我就係嗰度500-600点嘅啫。 但係我想講嘅係話，點解唔好掂嗰啲輪嘅原因係因為中移動係其中一隻隨時喺個恆指上可以殺翻落嚟㗎嘛。 係噶， 所以唔好掂住咯。 係啦，輪唔抵玩嘅而家。 抵玩住。 嗰、那個你睇下，即係譬如有啲輪咧，個上落咁細咧，個引伸波幅都咁大咧，即係好鬼呃情嘅真係。啊，唔好玩輪啊，唔好玩輪住啊。啊，呢啲輪咧，就算個價唔跌咧，都輸到你趴喺度㗎。OK，嗯。啊，咁就中移動就啱啱就有消息就話咧，中國即係工信部就話你哋三間電信公司咧就要下年開始就要減400亿，即係嗰啲嘅營銷費用。 嗯， 啊，你太過分啦！啊，即係400亿，淨係營銷費用都400亿，大佬你請代言人每個1亿都請400个啊！啊，咁啊，當然冇1亿咁多啦，你1000万一個都請4000个咁滯 ，OK， 咁啊，你唔好咁多營銷費用啦。咁但係呢單嘢咧，就其實係冇意義嘅，因為成三間公司嗰個營銷推廣費用咧，都係落曬去手機補貼嘅。 嗯， 咁佢咪講咯，咁我咪唔做手機補貼咯，咁我咪個月費咪平啲咯，個 ARPU 咪低啲咯 ，ARPU 低啲咪俾大行踩兩腳咯，最多。 嗯， 啊，咁但係成幾？上個呢個禮拜都講啦，大行已經唔係好睇啲電信公司 ARPU 噶啦，跌佢都唔當係咩一回事噶啦，啊咁啊，所以如果你話慳咗嗰400亿，係咪對佢哋個盈利好有幫助咧？又未必會好大幫助，因為嗰400亿本來係手機補貼，而家唔俾我做手機補貼，啱啱講咗第一樣嘢就係話，我咪用嗰個月費嗰個平俾你當係一種 promotion 咯。 嗯。 第二样嘢，我咪喺会计嗰边碌下去咯。嗯。手机补贴唔当系营销费用咯，当系其他费用咯。 嗯。 吓、啊，咁啊，当然呢啲就等啲四大会计去谂啦。吓、啊，咁啊，所以其实嘅影响同帮助就唔系太大嘅。最主要都系即系中移动嚟讲咧，都系嗰个4G嗰样嘢嘅啫。吓、啊，咁睇嚟咧，佢哋就会减价噶啦。个4G减价，咁啊希望可以嚟紧一两个月咧，尤其是暑假咧，暑假系电信公司嘅必争之地嚟嘅、 嗯， 啊，因为你而家推紧一啲嘅 4G 嘅 plan， 而啲 4G 咧就系讲紧啲网游啊、网上赌博啊呢啲好后生仔嘅，吓、 嗯， 咁啊，所以你会见到咧，即系譬如浩派啊、小米啊、Samsung 啊，嗱 Samsung 个业啱啱出嚟嗰个销售咧就跌到扑咗喺度嘅，啊。S5 唔得嘅， 唔得啦， 完全唔掂嘅 S5、S4 基本上都唔掂噶啦，我弹到不得了噶啦。 全世界都等紧一样嘢 ，iPhone 6 啦，系啦 ，iPhone 6亦都系相信系会喺中国，即系都唔系净系中国嘅，全世界好多嘅暑假嘅期间咧就推出嚟嘅、 嗯。 暑假系手机同埋电信商嘅兵家必争之地， 嗯、 啊咁啊，所以就希望中移动今次喺暑假里边咧做得好睇睇，拉翻多啲嘅 market share 翻嚟。 Samsung 个死因咧系因为其实咧我哋就知道有 S4、S5 啦，又或者 Note 3啦 ，OK， 系 咁，但系其实去到唔同国家嘅区域咧。佢會再改良多少少嘅， 嗯， 即係例如 Note 3A 又或者 S5 嘅咁樣， 本土派喎， 但係會有個好似類似即係 S4 咁計咧 S410 啊咁樣嘅，咁係好奇怪一啲嘢嚟嘅，咁變相咧就係話佢嗰個部機啊，即係唔同 iPhone， 你 iPhone 就係抌出嚟哦。iPhone 5C 頂籠多一部嘅啫，就係抌出嚟兩部，咁大家淨係按得兩個選擇揀。咁但係其他 Samsung 唔係啊 ，Samsung 太多啦，即係有少少走翻去以前 Nokia 嗰、那個、那個成局喎。 喺我眼中嘅 Samsung 嘅死因咧，就係、是、一個售後服務咧，垃圾中嘅垃圾。 哦，咁呢個 係 另外一 狗屎中嘅狗屎。 嗯， 即係買部機咧，哇，好似欠佢咁樣。 嗯， 唉，壞咗咧都仲要耍你兩嘢。唉，即係呢啲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真係垃圾。 但我純粹喺香港人嚟講咧，如果你話買手機咧，其實好少再會計售後服務呢樣嘢嘅，因為壞咗，我諗我同你都一樣，壞咗係、因為部手機係急住要用啊。 系 唔会攞去整，愿意等两三日嘅。咁你两三日冇电话点算啊？系咪先？咁你变相会即时地去求其揾一部顶有买部又好。 啱，所以咧，即系好多电信公司咧都有一种服务嘅，就是、你坏咗你要等整啦，整可能三日四日啦，吓、啊、咁你可以咧就叫咩啊？ 攞遮住布先， 遮住布先。啊、但系咧，我可以话俾你听 ，Samsung 嗰啲所谓遮住布咧，就永远都冇嘅。 啊， 即系佢话俾你听有，但系咧到退到嗰度咧就话冇， 冇 晒嘅，遮晒嘅。因为我都理解嘅，因为太多人坏机啦。咁、你咁讲，你话诶、哎，如果你唔好整啦，搵个布啦咁样，啱嘅。但系喺 Samsung 咧又唔 work 嘅，因为点解咧？你买完之后三日坏咗，你整唔整啊？你唔係好到嘥壞，又唔係即係掉 Q 咗佢啦，買個布啦。你唔係咁豪啊嘛，幾千銀噶、，Samsung 係高檔嘅貴價嘢嚟噶，貴價低檔機。 我唔會用 Samsung 嘅。 嗱、你 Cool Pad 嗰啲冇所謂噶，千零蚊，一個禮拜壞咗算咯，當自己唔好彩係嘛？咁但係你四千幾蚊、五千蚊，你三日壞咗，你係咪咁講嘛？我真係拎個部 Samsung 真係三日壞咗。 試下 HTC 啦 ，OK 啊。 HTC 梗係 OK 啦、，HTC 嘅死因係咩咧？ HTC 个死因， 系知唔知 HTC 个死因系咩？ 唔知， 佢太好啊 ！OK， 手机系要咩？要快啊嘛！ 嗯、 你谂下 S4 最同 S5 中间都唔够半年， 嗯、 快、HTC 捻部新机出嚟捻成年嘅，咁啲人就会唔记得你个牌子噶啦嘛？你咪求其整部出嚟咯，你 Samsung 咁样咯。iPhone 又唔同啦 ，iPhone 一部同隔一部咧都系可以耐嘅， 嗯， 都会耐嘅。但系 iPhone 唔同 iPhone 系 icon 嚟噶嘛，大佬。 第二样嘢，佢个 number 系加个 S 噶嘛？ 系啦，佢又可以加个 S， 所以即系大家嗰个嘅玩法都唔同嘅，吓、 嗯、 咁啊，所以即系正头先咁讲啦，即系暑假系电手机嘅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咁大家即係食花生等睇啦，啊 ，Coolpad 啊，小米啊，联想啊，呢一扎佢哋点打嗰个手机市场啊？ 嗯、 因为联想上个礼拜就话咧，佢哋个手机咧系要超三星赶 iPhone 嘅，咁、三星佢应该超到嘅，佢俾紧下年嗰个嘅销售目标咧系8000万部嘅， Lenovo 啊，其中6000万部咧系落大陆嘅。啊，咁你见到即系 Samsung 如三叔如果系嗰个喺国内个销售跌得咁犀利嘅话咧，如果有部分俾呢个嘅联想食咗咧，佢有机会。佢呢个目标咧系好大好犀利嘅，因为佢今年佢销售目标大都系4500万啫，下年佢已经差唔多 double 去到8000万。 但系唔系吹水嘅，系有可能发生嘅。 有可能发生嘅，睇下 Samsung 点死嘅啫。睇下 Samsung 点死嘅。 冇啦。 因为如果你打国产打国产 ，Lenovo 系有佢嗰个本事喺度噶嘛。有嘅本事喺度嘛，因为佢后面有佢其实可以玩到一样嘢，其实我几鍾意联想呢间公司嘅。佢可以玩到一样嘢呢，佢可以玩到一啲 iPhone 概念嘅，即係苹果概念嘅。就係、是、iPhone 加 Pad, 加 iMac, 一连串上面用个 Cloud 嚟到楞住呢三样嘢。係联想是可以做到呢样嘢，小米都可以做到，但小米喺个 desktop 个范围里面咧冇咁强， 系 啊，但系小米嗰只红米碌咧，据讲今日开卖咧个反应几好嘅，即系话假设佢个反应系真嘅，即系秒杀系真嘅，唔系流嘅话咧，佢可以做到好似 iPad 咁样有 iPad 加 iPhone， 佢有红小米加红米碌。红米 pad 吓，咁但系对 cool pad 嚟讲咧唔着数嘅，因为佢几烦都冇，对其他譬如你落电视啊嗰啲嚟讲咧，电视佢做得好，但系佢冇其他啲 platform 吓，咁所以联想如果佢生生性性嘅话咧，佢系有机会可以 duplicate 到 iPhone 即系或者苹果，但系喺中国版嘅苹果咯，咁、当然即系好理想化咁谂啦。 系我又咁样讲嘅，联想部 notebook 买咗喺度啦，即系嗰部360 touch screen 啊嘛， 系 offset 部嘢啦，仲未打柴啊，买咗成年几， 仲未打柴 ，OK 嘅。联想嗰啲，因为佢个 base 系 IBM 嚟噶嘛， 系唯一衰嘢衰在个 Windows 8啫，真系吓人真到爆嘅，要自己搞嘅， 系啦，冇办法啦， 呢个系最衰嘅， 最衰就系 佢自己研发埋个 software 去啦， 咪哎呀咁啊扑街啦咁就。都唔知搞几多年，真系 佢自己， 佢想嘅， 佢自己搞翻个，抄翻个， 即系呢样嘢就系 XP 出到嚟算法啦。 即系国产嘅问题啦，即系你 hardware 里边，手机里边个 hardware 个 software 个 firmware， 你可以抄得几多得几多，因为你拆出嚟咁就搞掂。咁但系个 OS 咧，真系唔掂。你谂下咁多年，你唔好讲话 Windows 啦，你唔好讲个 iOS 嗰个 platform 啦，你淨係讲个 Linux 啊，你变成一个中国版都仲未做到 ,ok? 你都仲系全中国嘅手机都系行緊 Android 嗰个嘅嗰个 platform, 系咪？咁你叫中国整一个有中国特色嘅 platform 出嚟呢，咁得嘅，睇我死咗年之前都唔做唔做到呢样嘢。 唔系，同埋大陆呢，我发觉呢，即系我哋即系近期小弟部 iMac 呢个 keyboard 刮柴咗嘛，咁系用 USB 插噶嘛，咁啊周围去买啦，咁你都知道，你知啲 Windows keyboard 套翻落去用 iMac 嘅时候系死啦，用到呕血噶嘛，咁发觉咧行开咧，咦系有，我嘥咗两嚿水买，系有只。佢係播 Bluetooth 或者行無線嘅， 係， 但係嗰隻嘢其實係個接收完全唔得㗎，即係市面上有一兩隻，for 係 Mac 機嘅 keyboard， 哦， 咁但 佢有用啊， 佢有個 command key 喺度，因為咁但係咧個接收差咯， 係啊， 係啊，咁然之後咧佢話 係咪個 USB 嘅位置有塵啦、 啊？唔知啦，咁但係咧市面上係即係。搞咁多年 Mac 機行咗咁耐啦 ，iMac，、你呢啲基本嘅配件咧，其實都仲未可以，即、就、係、是、你話抄襲到啊！成我諗係嗰套 system 係真係超複雜嘅， 超複雜的。 焗 Q 住我，其實我諗我過多兩日啦。 譬如好簡單， 都係要去翻蘋果度買翻個 keyboard 5嚿幾水。 都好簡單嚇、啊，你行 Windows 啫，即係基本上你好驚一樣嘢就係、是、啲 antivirus 嘅驚到你阿媽都唔認得㗎嘛，哇！一隻木馬走入嚟咧，哇！你即係想成部機拎去搵啲滴露消毒㗎嘛？你 iMac 你有冇驚過？ 冇驚過。 你 iMac 有冇諗住考慮過裝 anti-virus 啊？係冇需要嘅，OK？ 啊，即係可能 iMac 本身就係一個 virus 啦，嚇，咁係冇需要嘅。咁所以裏邊咧，即係中國國產機咧，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就係冇一個自行開發嘅一個 operating system。你做到嘅話咧，就真係好犀利。 即係做唔到嘅話咧，你始終都係一個附屬品。 佢做得最叻嘅唔係就係只 virus 係木馬咯，木馬係大陸做噶嘛。 咁啊，因為佢啲 virus 好多 virus 係佢度發明出嚟噶嘛，大佬啊，所以佢做 anti-virus 有個先天性嘅好處嘅嘅優勢嘅。 習慣咗啦。 係啦，因為佢實在就喺國內裏邊太多人搞 virus 啦，係多到不得了啊，仲係有維穩奮鬥噶嘛，大佬嗰啲啊，咁啊，所以就即係你係衍生病毒。跟住你做埋醫生好緊，好順理成章。 呢樣嘢咧，即係講翻內地嗰個技術嘅生產喺電話度或者其他都好。例如普普通通而家一條 iPhone 5嘅線咁計啦，我哋嘅充電嗰啲線啦，你求其買一條30蚊、40蚊都好咧，其實真係玩得唔耐嘅。你始終都要買翻原廠， 始終要買翻原廠 百幾蚊咧，咁你又玩到即係玩到依家都未玩啦。我買一條七八個月啦都冇事， 真 係 㗎。 即係呢啲嘢反而係啊。佢對住蘋果係真係喐唔到就喐唔到。 誒，但係同埋如果你玩開 pad 嗰啲咧，嚟緊可能啦，我唔知香港會唔會賣啦。Amazon 嗰只 pad 啊， 哦 ，Amazon 嗰只 pad 咧抵玩嘅喎、 哦。其實耐㗎啦。 我大佬又買咗最新嗰只啊，幾正嘅喎真係。正在乜嘢咧？佢好做到一樣嘢嘅，真係好得，就係、是、電子書。因为 Amazon 啊嘛， 因为 Amazon 电子书，咁佢个部机咧，佢唔贵嘅，佢维到讲住千零蚊咁上下嘅。如果有错更正我啦。 因为早两三年咧，其实已经有一部嘅，真系好电子书化嘅嗰部嘢。 系 啊，嗰部嘢大约几多钱咧？1200几蚊，我冇记错就大约系1500蚊美金到嘅。 系 千五蚊连埋翻嚟就1200蚊港。 因为咧就 1200蚊 港纸。你喺你 flu 去部机喺 Amazon 里边买书咧，出翻嚟嘅效果真系几鬼好噶。 嗯。 即係幾鬼得㗎喎，好方便嘅，好方便，部機好薄好細嘅，好薄好輕嘅，咁啊即係留意一下啦，其實即係 pad 嘅嘢我覺得有少少走火入魔㗎啲 pad 啊。 咩意思呢？ 越搞越複雜啊。 哦。 即當日買 pad， 即係以我啲老坑為例啦，整部 pad 嚟用嘅話呢，即貪佢方便同埋簡單嘛，我唔使開部電腦，我用 pad 可以做到一啲好簡單嘅嘢。咁但係而家啲 pad 呢，大家追求嘅 function 呢就越搞就越複雜。 因為唔同即 係你我係好反三星嘅、即係我唔係反三星嘅公司，我反三星啲產品嗰啲嘢。你諗下佢嗰部咁嘅死人機 pad 機呢、真係煩到我唔想用㗎。你又要 set 嗰样嘢，跟住佢又整咗懒系多版面咁样咧，我唔够搞咁多版面做乜？我买部 pad 就谂住一买我就用得咁解啫嘛。 所以 iPad 点解一路 keep on， 你会即系一路都有人买，或者出到 mini 版都好，仍然啲人追嘅原因就系你买咗翻嚟真系一用就搞掂啦，你只要有得上网。 系啊，尤其是咧呢啲 Android 嘅 system 咧落喺国内手上边咧，个竞争咁大咧，即系大家就会将佢简单嘅嘢复杂化。複雜到咧，你唔用為止嘅啫，咁但係最，因為我睇完 Amazon 部機咧，我覺得即係其實 pad 係要最簡單嘅嘢啫。 但係香港嘅市場唔同咯，即係香港市場， 你見啲友仔將部 pad 咧搞到咧，哇成個生腫瘤咁樣，左插一嚿，右插一嚿，裏邊啲 app 七百幾八百個。咁你啲 app pad 乜 春啫？香港嘅市場係你唔可能做到電子書嘅原因，因為香港嘅市場啲人就算用 慣啊嘛， 用部 pad 都好，都係可能影相。拍片、睇片，跟住睇 forum 就成，即系唔会攞住部 pad 喺度睇书。内地人还好少少嘅，就系因为内地都多好多啲网上文章啊，或者网上小说。但香港真系呢、這个系沙漠得太紧要。 香港咧，即系有两个市场好奇怪嘅，一个就系书啦。就香港好多人买书，几时书展啊？今年？ 就嚟噶啦，应该下个礼，今日系咪？今日八号。 今日八号。 八号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 香港系最多人买书，但系最少人睇书嘅地方啦。 嗯。 因为你买本书翻嚟摆啊嘛，书系一种装饰品，一种家居设计嚟啊嘛。 嗯。 系嘛？咁啊，即系最紧要一套、啊。 嗯。 你见而家啲作家咧，储咗系一套书。因為你一套書包個書架型好多，大佬係咪？紅橙黃綠青藍紫有個書脊啊，型好多噶嘛。 咁 一套書嘅一切在於，又唔係一切在於嘅，最離譜係金融嘅嘢，要儲曬噶嘛。 咁唔同，金融好多年前啦。 但就你記得出袖珍本嘅時候，係全世界人都要買曬咁多。 咁當然啦，你一定要擺曬成套啊嘛，你一本本大大細細又唔同顏色又唔同，擺落個書架都唔好睇噶嘛。 即係正如咁講，我有啲 friend 咧，中產嗰啲 friend 咧，即係十幾年前已經中產啦，而家已經係富富地嗰只啦。嗰陣時你知唔知最中意買咩書擺啊？唔會睇嗰啲書，就算我送俾你，阿的你會好開心，但你係絕對係唔會睇嘅。 唔知 道你問獅子就知啦，羅卜。萝卜成个柜啊嘛， 好型， 系萝卜好型噶嘛，系咪红黑色咁摆到好型？啲人上你屋企度，哇！的你成套萝卜系啊，有时咪拎嚟睇下，但你系唔会睇嘅、嗯，但你会买嘅、嗯啊、即系里面其实得个封面已经 OK 噶啦，咁、嗯啊、香港第二个市场又好离奇，就是音乐市场啦、啊。香港好多人学乐器啦，但最少人玩音乐噶啦，学乐器因为要翻学啊嘛，读书啊嘛，要上名校啊嘛，咁、啊、呢两个市场嘅离奇嘅、啊，你话香港个书嘅市场其实好大噶，你睇书展 大， 你睇书展逼爆，要搞通宵，吓、啊、个人拎住个箧去买嗰啲书嘅。即係我所以真係想做翻個問卷調查嘅，你對上一年喺書展裏面掃嗰幾頁嘅書，今年一年之後你睇過幾多本呢？誒唔好講幾多本啊，你睇過幾多頁呢？我諗廿頁都唔夠，係嘛？你記唔記得你舊年買啲咩書呢？你絕對係唔會記得嘅 ，OK 啊？呢、這個就係香港市場啦。咁你電子書擺曬喺嗰本死人爛鬼 pad 嗰度，我點掃出嚟俾人睇啫？所以系唔会，即系电子书唔 work 嘅，香港系唔 work。电子书其实系好好嘅一样嘢，因为你用咗好细嘅位，你可以 keep 住好多嘅书，你可以 keep 住好多嘅书，兼且你又唔惊去晒，因为你知啦，书晒咧，啲紫外线咧个封面就甩色嘅，冇色嘅，你唔惊佢湿，你唔惊佢俾虫咬吓，咁、啊、其实好好，但系好可惜，香港嗰个电子书嘅市场咧好难做，大陆嗰都唔易做噶。 嗯， 大陸好多人都習慣或者 OK 可以拎住部嘢去睇，因為點解呢？塞車嘛，啊、你試下坐，你坐下巴士喺北京嗰度放工啊，冇三個鐘頭翻唔到屋企。 上海都係、啊。 成本神雕俠侶你都睇曬成套啊，嚇、啊！咁所以 pad 咧係有人用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冇人肯俾錢。 但係內地人多數咧都唔會用 pad 嘅，佢哋習慣係用手機嘅、嗯，即係佢哋對於部手機咧，反而係睇，無論係睇電視劇集啊，又或者係睇網上一啲文章啊、小品都好咧，全部用曬手機。 所以 pad 嗰個嘅發展個迷思，另一個迷思就係咧，部 pad 咧就越出越細，但部手機咧就越出越大。其实做 pad 同个手机就会结合㗎喇。其中一样淘汰一样㗎喇。 係一齊撞。 係啦，就係咁样㗎喇。你諗下而一部 Samsung 嗰啲咁嘅死人烂鬼手机。 咁 大部到呢，即係我都唔知点讲电话嘅。咁成块面塞落去咁滞。咁即係呢个大陆呢电子书呢面对一个好大问题呢，就係、是、太多呢个黑客。啊，唔系黑客，嗰啲盗版、 嗯、 太多，你边有人俾钱啫？你谂下，啲变态到日本出本漫画，今日出，听日已经成套可以 download， 系啊， 成套可以 download， 你快到，你边啲会可能会买咧？ 嗯， 系咪？咁有啲人仲会话，诶、哎，我要支持个作者，咁买一次两次啦。咁但系呢个仲系好细嘅数目咯。 嗯、 啊，咁啊，所以就你话中移动几好？嗱，呢啲全部嘢你系免费嘅话咧，但你要交个科资费啊嘛。咁、 嗯、 但系就中移动会减价噶啦，据我知道，嗰、嗯、啲 plan 会减到好犀利嘅。吓、 嗯， 咁、啊、希望就 capture 个 market share、嗯。吓、啊，咁呢啲嘢对中移动系有利冇利唔知，我觉得系 neutral 嘅啫。你 capture 到个大嘅 market share， 但系嗰个 ARPU 会跌咗，咁、嗯、但系搵机会升翻上去啦。因为以香港为例，你各位听众嚟紧一年。你預咗每個月拎到100蚊出嚟交電話費啦，全部都會加價噶啦。 我哋 係全部加價， 哦、 因為冇辦法啦。PC d u b 同埋 One Two Three 裝埋咗噶啦嘛。 嗯。 PC d u b 講明加價噶。 嗯。 嚇、啊！琴日佢個 CEO 走出嚟講，我係加價唔係為咗錢嘅、嗯，即係佢唔係，佢話佢個位好笑，佢話香港人俾電話費咧唔係講錢嘅，係講服務嘅。 嗯。 嚇、啊！我哋咁好嘅服務，咁快嘅網速，你哋俾多啲錢咧，你哋係絕對係。愿意嘅、 嗯， 我顶你个肺啦， 咪系咯， 大佬你而家咩价？你再加多百几蚊上去，真系好贵噶。其实香港电话费唔平噶啦，已经。咁之前大家都 enjoy 咗一两年嗰个减价吓，因为真系 smartphone 减三减个 ，PC 得减个。咁但系而家 PC 得随住 PC W 接咗只123翻嚟之後 merge 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個電信業咧又係寡頭壟斷㗎啦。你嚟嚟去去你又冇乜幾多揀㗎啦。PC 得 四間咯， 三 Smart 通， 嗯 ，CSL。 中移動 啊，中移動嗰啲啦，係啦， 中 移動好細眾啦，中移動冇乜人用嘅，中移動因為佢網佢都係揾 PCW 攞翻嚟啫嘛，嚇、 嗯， 咁啊，所以其實喺網裏邊咧，其實真係冇乜得揀。 哇！我好彩啫，我好彩嘅係連續續咗三個 contract 啫。 唉，所以 我去到我真係去到2017啊，話時話。 所以嚇、啊，如果嚟緊要加價，你都要受噶啦， 要受 加硬噶啦，加硬噶啦、嗯，所以你見到近排。今日 PCW 嗰只623 升到緊要 喎，升到好犀利啦！佢個 rise 都俾人炒咗20%上去啦，嚇、 嗯！ 咁啊，佢又好險進嘅呢只死人，又好乞人憎，好奸詐。因為之前喺高位跌咗落嚟噶嘛，你估唔到今日砰一聲一支大洋燭升翻上去。嗯、你諗住上邊係落緊嚟噶啦嘛，啲 rise 即係諗住係俾人去喺翻啲價跌咗落嚟停喺度，俾人去認噶啦嘛。我點知今日抽上去，全部就中曬招。 算啦，我呢一世咧都 唔買啊， 都唔會掂八號衍生以外嘅其他股票。 好多人都係咁嘅。 我即係睇過之後， 我咪咁你咪揀 Smart 通咯。我諗佢加價啦 ，Smart 通。 嗯， 加硬啊！大家我諗咪傾好曬，即係越逐漸就形成。即係香港好多產業都即係隨住九七回歸之後都係咁樣，逐漸形成一個嘅市場默許嘅寡頭壟斷啊、 嗯。 何謂市場默許呢？就冇人反對啊。因為點解呢？即係大企業只會越嚟越大，因為佢政治能量高，佢財雄勢大，同埋加上即係政府嘅幫助咧，大企業只會越嚟越大，因為細企業根本就冇可能發到圍。你睇香港電視就一個例子。咁啊，但係即係而家電信就好似油站咁樣咯。以前油站即係佢話就即係當然佢話冇壟斷嘅，油站與油站之間呢牌子唔同呢係唔會有默契嘅，但係香港嗰個嘅加油站嗰、那個 cartel 嘅情況啊，即係大家其實有默契嘅，我見到你加價我又會即刻加，油價跌咗落嚟我見你唔減我係唔會減嘅、啊、你減咗之後淨係送紙巾我又淨係送紙巾，你送水我又係送水嘅，呢樣嘢喺電信公司又會出現㗎喇。你唔減我係絕對唔會減，你減我會跟你減，但係下次我加你又會跟我加，大家有個默契喺度㗎喇，唔會搶死對方，大家當你哋香港人係水魚咁湯嘅啫，因為呢樣嘢根本就冇壟斷。你唯一打破到壟斷呢，將香港人就好天真嘅，你話唔使驚嘅，即係譬如係以前香港譬如啲 ISOC 啊嗰啲咁嘅年代呢，咁而家都有啦，中石油啦，中石化啦，嗰啲油站啦，你佢哋咪打破壟斷囉，電信一樣㗎，你咪中移動走入嚟囉，聯通走入嚟囉，佢咪打破壟斷囉，唔好咁天真啦。開頭佢就係威係勢，好有競爭力，好肯割喉，好肯減價，好肯惠及消費者，一年之後啊，全部又唯唯唯坐埋一張台傾掂晒數，跟住咪又將你劏，係咪呀？咁所以呢預多百零蚊出嚟交電話費啦、啊。你唔好以為好開心上網遲啲呀、,WiFi 都要你收你錢。 嗯，最後啦，咁節目差唔多啦，咁交代返一啲節目先啦。咁第一樣嘢嘅係同阿 Jackie Fong 約定， 哎，幾時開波啊？喂， 約定咗， 好掛住呢個節目啊！ 下個禮拜四就會上翻噶啦， 快啲，好掛住。 下個禮拜四咧，嗰陣時我估唔記得咗係咪禮拜四出街，嬉笑禮拜三係禮拜四，係啦，咁啊禮拜四就會出街噶啦。咁、 嗯、 就因為約咗禮拜日六啊，咁啊到時就下個禮拜會咩啦？咁啊第二樣嘢就另外就上咗個新嘅財經節目啦，咁啊專報大鱷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係啦， 嗯， 專報大鱷啊，唔好嘅，其實股市唔好報大鱷嘅， 死㗎！ 大鱷邊有嘢報啊？報羔羊啫嘛，你學大鱷咁樣報羔羊咪仲好係嘛？專我整翻個專報羔羊先啊！咁啊嗱，今日禮拜我唔同咧，嬉笑做一股定輸贏，咁、但係佢又破咗個勢喎。 破咗啦， 破勢喎、啊！呢期旺喎、啊，就算係對上幾個禮拜384都創新高喎、啊啊，啊！只北車又嚇掂當喎，呢排、要跟佢喎、啊，咁我唔知佢今日會講咩、我冇問佢，我想留翻少少嘅秘密咁樣，我冇問佢，咁啊睇下陣間佢錄嘅一股定輸贏，睇佢講邊只啦。 係啊， 跟佢啊，呢期去王啊，我发觉佢都系两个月濑嘢，两个月得嘅。 咁嘅 pattern 做啦，做一定。 好啊，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曼联新聞的 David， 看世界杯识撑的梗系撑葡萄牙的啦。身为一个澳门人呢，梗系唔想睇 CCTVB 啦。不过作为香港人的你，记住撑世杯反霸权，听 Regga， 你听紧的是 www.regazine.com.hk。